狗年旺旺旺。 4月10日至5月31日，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，欢迎您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就是你，天地无缝的技巧，生长进化催眠警报，接通是开拍的剧本，按一日三餐的口味需要。新的酬劳，在今夜安睡的怀抱，回味上张嘴唇的味道，都反对无效，哦，聚焦了你流过的笑，来对我画地为牢，冬秋 来自袁娅维的新歌《别废话》，这首歌说给那些爱耍花招的男人们，感觉袁娅维的唱功又提升了，非常炸裂的烟熏嗓，野性霸气。袁娅维将在今年推出她的新专辑，这首《别废话》是专辑的第一主打。这两年她积累了好几首有口碑有流量的热门单曲，据说这些都不会放在新专辑里。我是周末值班的主持人董鹏，这是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。又到周末，来关注一下最近都有哪些值得一听的新音乐。永斌和周延英合唱了一首心碎情歌，没有理由。虽然心碎，但并不苦情。歌曲讲述了现代都市男女的情感状态。分手没有理由，不知不觉就散了，心怀再多歉意，也解不开这道难题。 没有理由，来听永斌和英子告诉你原因。 没有人可以去等待，不知不觉地放开你，我们都没有那勇气 baby I'm sorry I'm so lonely， 我们都没有错与对，找不到任何一个原因，没有理由的离开 baby I'm sorry I'm so lonely。 Yeah yeah， 看你心情不舍不想为你，我们的对话少了一些甜蜜，开始很正常的允许抬头的距离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，也许是成长的关系，我没事每个都告诉自己，我还是很爱你的，只是 lonely， 不知道为什么时候开始没有表情，你的上班时间多了，没有那么多的高兴，回想起来刚开始的时间，两个人都在爱，都想办法离开，没有理由的， 没有人可以去等待，不知不觉地放开你，我们都没有那勇气 baby I'm sorry I'm so lonely， 我们都没有错与对，找不到任何一个原因，没有理由的离开 baby I'm sorry I'm so lonely， yeah， 理由理由理由理由， 李峰推出了新歌《渺小却伟大》，这个主题好像见过。林俊杰去年推出的新歌叫《伟大的渺小》，相比之下，我觉得李易峰的标题更容易理解。再普通的人都有伟大的一面，而伟大的人也能认识到自己的渺小。今年是李易峰出道第十年，十年前他通过一档选秀节目横空出世，后来阴差阳错当了演员，但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歌手梦。可能李易峰不希望把伟大这个标签加在自己身上，但是至少在追梦这条路上他已经很有发言权了，所以渺小却伟大由他来唱应该很有说服力。 地平线上明灭的光，在漫漫长夜指引着路的前方，瞳孔中央折射的光，把春来秋往装进心里去珍藏，圣殿上曾留下自己的仰望，谁真的敢于无声的向往，平凡世界平凡的他，固执活过与理想化，有梦想的人渺小却伟大，一路上困惑和挣扎，我陪你说一路真心的话，把嘲弄的世界会给出最好的回答。

可爱可恨可有遗憾，是你是他又与谁相关，细细缓缓轻轻慢慢，是生死也一去无返。偷来的时光总是太短，你是我最愚蠢的一次浪漫。 这首又文艺又可爱的民谣小品来自房东的猫，是我最愚蠢的一次浪漫，讲的是恋爱中的后知后觉。一般来讲，人在爱情面前都是义无反顾的，既然选择了就要承担后果。年轻人容易患得患失，其实回头看看之前走过的路，聪明也好愚蠢也好，说到底也还是浪漫的，该欣慰了。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4月1号民谣组合房东的猫第二张专辑柔软正式上线了，里面收录了七首新歌。在之前的节目里，有些歌我们曾经做过推荐，今天带你听听专辑中的另外几首。接下来的歌意境很美，有白色的百灵鸟、白色的精灵和白色的梦，标题很简单，只有一个字，白。 飞上遥远的山间，踩着云朵柔软的表面，清泉流动的傍晚，湖水隐隐在窗前，我是一只白色的百灵鸟，翅膀上有风铃在摇晃，山谷里的树影静悄悄，白色的美梦就要来到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桥梁告别微寒的空旷，闪烁春暖的夕光，我是一只白色的百灵鸟，眼中灯笼洒在湖面上，抖落露水编织白纱帐，白色精灵 白色象征了纯洁、简单、干净，就像青春年少的模样，这也是房东的猫留给我的印象。两个90后的女孩，她们的音乐梦从校园出发，一直到毕业，这个梦依然在做着。跟很多同龄人相比，她们是幸运的，因为做自己喜欢的事儿，在成年人的世界有时候很奢侈。短短三年，她们已经是当下大热的爆款民谣组合，巡演不愁票房，全国各地都有她们的乐迷。 我也很好奇，很多优秀的音乐人音乐团队都做不到的事儿，他们竟然做到了。可能很多人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初恋的影子吧。颜值和实力共存，这样的女生在校园里是非常受欢迎的。来听专辑的同名标题曲《柔软》，吉他手吴佩玲也参与了演唱，我印象里这还是第一次。听听看双主唱的《房东的猫》是什么样的。 想得到过很多，想失去过很多，我们在这个世界 想逃避着什么，想隐藏着什么，我们在这个世界 我是一场梦境，看破柔软的伤声坠落， 树木生长，花朵凋落，柔软的是你

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The weather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受到较强冷空气的影响，今天下午本市持续五到六级的偏北风，阵风可达八级左右，局地有扬沙，目前正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中，请注意防风防火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见多云，局地有扬沙，偏北风五六级，阵风八级左右转三级，最高气温2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晴，偏北风三级左右转一二级，最低气温6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0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，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饭点资讯。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欢迎新老顾客光临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览资讯：全国和地方粮票表层斑驳的军用水壶，第二代大哥大。日前，紫竹院南路20号院3号楼的楼前小广场上，一场老物件展正在举行。潘庄社区60多位居民送来的500多件家里传下来自己用过的老物件，讲述改革开放40年来日新月异的幸福生活。奥德赛萨拉莫里斯个展正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，本次展览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完整展出艺术家的全部影像作品。展览据萨拉于2008年奥运会期间获得奥委会的特殊准许拍摄纪录片《北京》，刚好10年。爱丽丝奇境缤纷之旅中国首展正在朝阳大悦城举办，展览集合了数10位艺术家跨界合作，运用影像投射、灯光视觉、音乐等多媒体艺术，致力于打造一场沉浸式互动趣味大展，让你身处奇幻缤纷的童话世界。对话约翰·麦克林王建群展正在798偏锋艺术空间举办，受到马蒂斯和米罗的影响，色彩是麦克林所有绘画作品的根基，他采用抽象的有节奏的构图方式，在大幅的画布上用液体颜料无意识的作画，而王建的作品可以被视作对其作品的中国化再造。无论是工作时间还是生活中的其他时刻，所有的想法和感受都被压缩进他的大幅画作中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1木为木，2木为林，3木为3，4木为双林，5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站京城，4月5日至22日，购物立享95折，1元咖啡机、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，飞利浦43寸电视、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，买赠不限量，详询店内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2018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定于明天上午7点举行，届时比赛周边道路将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。同时呢，2018年高考外语口试将在4月14号和15号进行。特别提醒周日上午参加口试的学生，出行应当留意半程马拉松比赛的管制信息，选择好出行方式和出行路线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这首复古系的英式迷幻单曲是来自富豪的新歌《破晓》。据说富豪创作这首歌是为了致敬卡百利乐队，不过单曲写完之后卡百利的主唱就去世了，所以致敬之余又多了些这个纪念的意味。富豪也是90后，现在的年轻人不得了，从小接触的就是最先进的西方音乐，跟前辈们相比，音乐意识和技术方面都有巨大的优势。他们这代人是缩小中西音乐的差距的一代，后生可畏。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继续推荐的是刘欣的新歌《摩天轮》，全英文创作，吉他音色很饱满，非常酷的一首前卫摇滚，一起来听。人都是摩天轮上的一个格子，你需要顺从它的运行轨迹，总有达到顶点的时刻，也必然要经历落入低谷的命运，这是人生的乐趣所在，也是刘欣要在这首歌里表达的主题。我们这一节播放的音乐都很欧美风，都是新生代的音乐人的音乐作品。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叫于田，2018年快乐男声全国总决赛的第五名。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快男是输送偶像派的选秀渠道。于田比较特别，他的音乐很多都是自己创作， 算是有偶像气质的实力派。我们听到的是他创作的一首反战歌，照亮黑暗的永远是光，放飞那只白鸽，让孩子们不再恐慌，带来这首和平歌。 亲爱的小孩，脸上写满无奈，童真的色彩理应充满爱，大人的关怀是他们的依赖，是谁在毁坏他们的信赖？空气中充满喧嚣，气氛变得有点糟糕，是谁在无奈恐慌着逃难的小孩？五彩缤纷的年代，谁将病毒塞进脑海？恐惧的色彩。 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 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时间关系，这一节只能给你带来两首歌了。演唱者是久违的南无乐队，今年南无乐队发布了两首新歌，据说也是为新专辑做预热。第一首标题叫《送情郎》。 爱听相声的朋友应该不陌生，这是太平歌词里的一小段唱词，南吴从原词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不出格的拓展。主唱刘晓松唱的是凄美婉转，把送情郎和盼情郎归的故事讲述的是荡气回肠。来听南吴乐队的送情郎。 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送到了大门北，抬头看大雁往南飞，排呀嘛排成行，那大雁南飞，总有那归北的日啊。情郎哥，你此一去，不知你何时归。 谁是谁的明月光？谁是谁的暖月亮？我是你的俏新郎，你是我的美新娘。这冬一点伤也未央，风还吹着你脸上的伤，泪已浸透了你的衣裳，你藏在我心房。 那小雨我的狼能多待上几分钟，送情郎我送在他的心，我想问我的狼你何时能归故里，还有的爸爸妈妈默默地在想你啊，只盼望你知晓和能流进大海里。 南无乐队是一支京味十足的摇滚乐队，有人说他们的歌像戏曲，有人说像相声，总之是中西合璧比较有特色的一支乐队，而且很有趣。这样的乐队我会格外关注，因为有趣在当下这个时代太重要了。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今儿的节目又要结束了，最后的歌依旧来自南无乐队久违的蓝天，接这首歌希望这个春天少刮一些土，少来一些雾霾，让蓝色成为天空的主旋律。明天是新一期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的揭榜日，欢迎您到时收听，我是 DJ 董鹏，明天再见了。 Hey, stay, hey, stay, go away.